想它不会存活到现在的。 是， 如果您是经常吃海参，您一定知道十几块钱吃海参便宜。如果您没吃过海参，您也一定能感受到十几块钱超值。 对， 原价1999块钱一盒，40头的海参，今天呢是699块钱，还送价值299的海参焖烧泡发杯，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7319的朋友订购了两盒，说呢爸爸最近刚做了一个手术啊，想买两盒海参补一下。5102的朋友订购了四盒，说老婆呢是从怀孕开始就开始吃海参了， 嗯， 到现在已经是12年的时间， 哦， 鲜芋仙野生的海参呢我们也吃了3年了，吃着更加的放心。 嗯， 还有8466的朋友说699块钱买40根的海参，这划下来呢才10几块钱一头，价格真心是不贵的。 嗯， 而且呢今天还有焖烧杯的免费赠送，更加实惠了。 是啊，这样一算您就明白，今天的优惠真的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解除一下印象当中的高端的野生的食补佳品8珍之1的海参，而且还是进口的野生的，全部都是一级品的。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很多新朋友都在尝试，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没错，老会员也有很多呀，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优惠力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了。 对， 而且呢再想想看啊，十几块钱就是一杯速溶咖啡的钱嘛， 对， 就是几颗白菜的钱， 嗯， 就是几个生姜大蒜的钱，但是今天的10几块钱却可以给全家做一顿大葱炒海参、海参鸡蛋羹、海参小米粥，丰富的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这可是白菜、咖啡、生姜、大蒜都不可能给予的营养元素。 对呀，造就一个好身体，健康本就是无价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还要再送一个海参焖烧泡发杯，算一下40头吃上2-3个月，这个焖烧杯还是多用途的，可以焖烧稀饭、面条、鸡蛋等等，还可以直接简单泡发海参，机会仅在今天的5分钟，错过就不再享受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无门槛单盒裸价销售，并且赠送焖烧杯，这是销售多年来的唯一机会。十几块钱吃野生海参的机会，大家真心不能错过。 嗯， 随便做个海参大餐，分分钟完美呈现。 嗯， 精致的海参豆腐煲，味道鲜美的海参鸡汤，营养丰富的海参包子、海参饺子，这些啊都不是事儿。 嗯，关键是海参不分人群，尤其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都是一级品，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好吃。原价1999元一盒，今天立减了1300，只要699元一盒，而且只要订购就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61770312，8846，6140都是已经成功订购3盒的听众。 嗯， 订购的多，我们相对会给您一些优惠。好，提醒各位，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1分钟的开通时间，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给自己预定的机会。看货验货满意再来付款。 是的，不满意呢还可以直接的拒收，不收取1分钱的费用。699块钱呢，也许我们给爸妈呀，他们不一定会要，也许给孩子呢， 嗯， 还不够他们吃上一顿饭的。但是今天699带回家的是一个季度的海参，大美春天，养好身体才能享受春光。所以呢，投资健康机会您一定要把握住。4007106108，4007106108，1盒200克40头的野生淡干海参，只要699元，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双手去碰触每次 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谈一下呀，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问题。心肌缺血就是心肌缺乏血液的供血。健康人在正常环境中间一般是不会发生心肌缺血的。可是呢，老年人呢，你不一样啊，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冠状动脉啊会发生扩张，供血量呢可以增加到休息时候的6到7倍。哎，你年轻的时候不会发生心肌缺血，但是呢一旦冠状动脉发生了这样硬化，这个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年龄增加，吸烟，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脂，动脉硬化了以后，这些因素都能够促进导致冠状动脉这样硬化，进而发生心肌缺血。冠状动脉轻度的粥样硬化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随着管腔狭窄的程度的增加，当狭窄率达到 50% 甚至达到 70% 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血管啊 70% 被堵了，那时候什么，在心跳过快、情绪激动以后，可能就会诱发心肌缺血的症状，就会出现心绞疼甚至心梗。一旦管腔啊完全堵塞，心肌供血完全中断，就会出现了心肌缺血，就发生严重的心肌梗死了，那生命就受危险了。心肌缺血包括心绞疼和心肌梗死，典型的心绞疼症状是跟劳累活动这些因素相关的，心前取胸骨后的疼痛每次发作呢不超过15分钟，休息以后或者含药，那就是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在心绞疼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呢可以出现 T 波跟 ST 段的改变，心电图只有在心绞疼发作的时候才有明显的改变，不发作的时候仅仅有轻微的 T 波 ST 段的问题。那么有的甚至出现过心绞疼以后，你上医院还有一段时间，你总是缓一缓去，到那儿的话你医生就告诉你心电图正常。所以呢，这个不是冠心病诊断的一个可靠的指标，这也是最常见的冠心病会出现误诊的原因之一。你心电图正常，可是实际上你已经出现了心绞疼了，在心绞疼的基础上还可以出现严重的心肌缺血，就要出现了这个心梗了。 急性的心肌梗死是最严重的心肌缺血的一形式，表现是啊剧烈和持续的一个胸疼，患者呢会出现了自己都感觉是不是自己啊出现了这个要死亡的这种感觉了，濒死感，停滞活动，当然服硝酸甘油，你要是在心肌梗死的时候是不会有明显效果的，最有效的干预手段，那么咱们就必须要溶栓心脏支架，那就是在进一步您的上医院去住院，医生具体处理了。所以呢咱们说这个情况，因为啊这个心肌缺血呀，我们呢心脏啊有心房跟心室的收缩，心房跟心室呢是有心的正常的里边有心脏的起步点，就是窦房结，窦房结的话发出一个电的冲动进行同步协调的，那么接近舒张末期窦房结呢又发出电冲动传导到心房使之收缩，那么心房这就是心房的收缩期，一些呢这个咱们的冲动啊到房室结的时候，然后通过传导说到心室引起心室的收缩，那么这就是心室的收缩期，电冲动返回到心房和窦房结的时候，那么启动下一个心动的周期，所以说心脏本身是跟着这周期呀、一直是在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可是呢如果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问题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尤其是堵塞超过了 70% 以上，那你就心肌梗死发生了，所以最主要的咱们就应该注意什么，就改善我们的全身的供血供氧状况，保证我们的心肌啊这个缺血的状况啊可以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比如说有一些不良情绪啊可以诱发这个心脏的这个缺血缺氧。冠心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心脏病，它是指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而引起心肌的功能发生障碍和器质性的病变，这就称作为缺血性的心脏病，症状表现是右胸腔中央产生压榨性的疼痛，可以潜延到颈额手臂后背胃部，发作的时候伴有眩晕气作缺汗寒战恶心昏厥这些症状，不良情绪可以诱发呢缺血性的心脏病，造成我们心肌啊缺血缺氧，那么患抑郁症的女性患上心脏病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患抑郁症的女性的两倍，心脏病幸存者如果患有抑郁症，心脏病再次发作的可能性也会高于其他的没有患有抑郁症的人，尤其是中年的这个女性很容易出现不良情绪，当然这是指更年期的时候或者更年期以后，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会不受控制的乱发脾气啊，由于过多的忧郁啊激动啊发怒啊使得交感神经是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体内的儿茶酚胺分泌量增多，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耗氧量增加，冠状动脉呢痉挛就诱发冠心病这些心血管的疾病，所以不良情绪啊是健康的一个大敌，应该呢这个神经的调节减少不良的情绪，乐观豁达的一种心态来降低我们心脏啊出现了缺血的这种状况，另外这个肥胖也可以诱发缺血性心脏病，由于往往啊工作呢很忙的工作紧张，那么锻炼的时间呢很少，导致体重上升，肥胖是诱发冠心病的又一个因素，肥胖的人心肌梗死跟猝死的发生率是普通人的4倍，体重超过标准呢体重的30%的人10年内 发生冠心病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所以肥胖造成了心脏负担呢增加，造成心脏的损害。当然还有吸烟也可以诱发呢缺血性的心脏病。吸烟的人不少，有呢咱们实际上不光是主动吸烟，还有呢被动吸烟。所以呢对于心血管系统的损害都是很大。冠心病呢以及吸烟之间呢存在一个呢用量，就是一个反应的关系。患心脏病的人吸烟可加速病情的进展，引起啊急性的发作。由于低氧和心脏的兴奋性的增高，可以诱发室颤这些严重的心理失常，导致呢猝死。所以说这个心肌缺血的问题是我们啊要改善老年人呢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呢这个最主要的要注意啊这个方面。而且呢这个心肌缺血呢还可以出现一个无疼痛的状况。心肌缺血往往呢是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心前俱成疼痛、心慌、胸闷、憋气。凡是有心肌缺血的，咱们就是要警惕心肌啊梗死的发生。咱们说，但是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炎症、痉挛、栓塞、及其组织的疾病、创伤以及先天性的畸形，这些原因啊都可以表现出来呢这个心肌缺血。所以心肌缺血的话，除了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因。所以说老年人要改善心肌缺血，咱们平时啊就要注意各方面的咱们对于自己健康的危害。首先呢不能够缺氧，缺氧是造成许多疾病的原因之一。脑卒中咱们出现了心绞层心肌梗死，咱们表现了一些动脉硬化呀等等的话呀，都是原因是什么？根本就是缺氧。所以这个缺氧呢是导致啊供氧啊不足，心血管呢运输的氧不够，细胞呢缺氧，缺氧以后导致能量的不足，能量不足导致细胞的功能弱化，单个细胞的功能弱化积习起来的话，导致整个器官的功能的弱化，器官功能弱化的话，导致我们机体整体的机能的弱化，身体机能弱化导致供氧的能力更加不足，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身体内病啊病灶就累积，最终就引起了我们呢最严重的危害我们健康的状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如果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问题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尤其是堵塞超过了 70% 以上，那你就心肌梗死发生了。所以最主要的咱们就应该注意什么？就改善我们的全身的供血供氧状况，保证我们的心肌啊这个缺血的状况啊可以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比如说有一些不良情绪啊可以诱发这个心脏的这个缺血缺氧。冠心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心脏病，它是指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而引起心肌的功能发生障碍和器质性的病变，这就称作为缺血性的心脏病。症状表现是右胸腔中央产生压榨性的疼痛，可以潜延到颈、额、手臂、后背、胃部，发作的时候伴有眩晕、气作、出汗、寒战、恶心、昏厥这些症状。不良情绪可以诱发呢缺血性的心脏病，造成我们心肌啊缺血缺氧。那么患抑郁症的女性患上心脏病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患抑郁症的女性的2倍。灵芝 可以调节人体的气血，它可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供氧的状况。因为有机质呀，可以使得红细胞的数目、体内呀、血管中间红细胞数目恢复正常。那红细胞中间呢，携带的血红蛋白的量呢增加。那么这样的话，全身呢供血供氧充足的时候，血红蛋白携带了我们有呼吸系统那个得到的氧，供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细胞，而且呢，把体内的产生的二氧化碳呢，又可以循环回过去。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呢通过灵芝中间的有机质可以测试我们体内呢，帮助你血液中间的含氧保护度增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头，全身血液循环系统通畅，这个供血供氧充足，血液的含氧保护度增加，就改善我们心肌缺血的状况。灵芝供给60多种有效成分，好多微量元素，铜元素啊，锰元素啊，这个钴元素啊，钴元素就是维生素 B12 必需的这个元素，还有呢灵芝中间的镍元素啊等等，都是能够改善我们造血的功能，使得我们呢全身供血供氧充足以后，改善心肌缺血。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之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